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咗咧？真系嗱，交代下 YouTube 嘅嘢唔会有错啦。咁由今日、 啊、 由今日开始咧，我会将嗱，而家我哋其实我哋节目咧分两部分噶嘛、嗯，一部分就我哋个拉布啦，其实就系周边嘢啫吓， 时政嘅， 时政嘅，其实即系其实等于我哋以前嘅挺拉嚟嘅， 即系我哋行紧钢线嘅，讲时 政系啊，好危险嘅。咁咧，第一日咧，第一日咧，今日尾咧就讲战男啦，系嘛？咁样咧，但嗱，其实。战男就未必啱中意听时政嘅人听，听时政嘅就唔未必啱听中意听战男。咁、其实某程度去咗，我就去咗一个樽颈位啦咁样。咁我就以后打算咧，就尽量啦，唔系集集都系啊。即系咧有啲我切开咗一半嘅、有一半唔系讲战男类嘅咧、我就会将佢剪出嚟摆上 YouTube。 系哦，咁样 由呢一集系开始，如果多人啲网友系中意嘅。咁我或者可能将佢分开嚟做，即系以后战男归战男一集， 即系同阿老萧争食咯。 唔关事啊，我呢唔同老萧啊， 萧生， 我哋都唔同老萧嘅，系咪先？即系咁啊， 即系我哋用最市井嘅角度，去分析呢个大形势， 都差唔多啦。咁啊，好宝贵，你唔好讲搵大，你话你讲到搵大咧， 压市井角度好谦卑 啊，唔系噶，你压力就好捻大噶，你唔好觉得自己好似。有一份理想去做，咁屌你老死捻紧，即系你真死咁 讲理想有咩错？ 系冇乜错，系讲理想冇错，但系你俾压力自己就好捻咗啊嘛。 得 啊，我都平常心去做，即系你黄唔黄标？黄标有够佢黄标咯，即系其实我好有着数噶，我悭翻好多 bandwidth 噶嘛，悭翻好多流量噶嘛，咁、我唔使加大我自己个，即系我摆上 YouTube， 我唔使加大自己嗰个 摆上去嗰个咩？ 上传嗰储存费噶嘛，我悭翻好多钱 因 为 咁你摆 YouTube 唔使储存费嘅应该 唔使费，唔使俾咯，仲玩下手可能有几毫子一个人咁样。 我谂我哋唔系讲 唔讲钱嘅，即系所以我黄标都唔惊，我唔捻实惊佢，即系我一摆，我就悭翻钱啦。系先话喺屌你，其实谂下真系摆得迟啦。不过唔好咩，因为但系咧我就好中意咧，有啲 MP3 啊俾人听下咁样嘅，咁样玩嘅。咁暂时咧我就谂住咁样。就将我哋之前 喂，讲事讲你搞网台搞即系以香港计啊，真系廿年噶咯。 系啊， 我最记得我听 系啊，杰斯仔咁样死喺口上嘅嘛都系。 听 live 啊 ，A45 嗰阵时啊，买家夹即系边个啦？最早系咪叫最早期啊？ 算系啦，我哋算系噶啦。 嗰次真系 即系如果冇我成日觉得冇我唔会有杰斯仔啊。 其实就系2000年前后咯。 不过唔好讲呢啲嘢先， 系咪咁讲？ 即系我会有一集会讲阿杰斯仔嘅咁样啊，后佢再审嗰时候咧，我会吹鸡嘅， 真系冇。 咁我嗱都系咁样啦，我会将呢一段咧就会剪佢出嚟，放 YouTube， 十零分钟到啦，唔定五六分钟唔定，咁啊唔定噶啦。跟住剪完之后出嚟咧，就自然就继续做落去，就谂住咁样嘅啫。 同埋我想即系我要求啦。 啊！ 开放留言就唔好话唔俾人留言嗰啲，有啲咪话 set 咗唔俾人留言咁样啲，系啊， 我唔知道， 即系你有啲，即系因为点解咧？ 我梗系要留言啦、 啊，即系我觉得 你唔要放心呢啲，放心。 即系你明唔明？呢个我唯一 俾人屌得好卵劲咯，我都唔怕嘅，呢唔怕，我唔捻唔执唔执。 即系唔好话删关闭留言。 系啦，冇呢样嘢嘅，放心吓。咁啊，但系咁啊，头爆啦，咁。讲最 update 嘅，而且最新鲜嘅啦，日日都会俾啲各大传媒出嚟讲嘅，你都嗱，其实我哋做呢集之前，呢一节之前，我哋有共识噶嘛，大家都同意咗，唔好猎杀啫嘛，一讲猎杀，大家知咩事啦？ 野猪 事件 ，OK， 系唔系嗱，我 嗱，等先嗱，我讲咗我立场先 ，OK， 我绝对唔捻。中意你有步，你引佢落嚟杀咧，喂，好捻贱格啊！我觉得 ，OK， 唔紧要 ，OK， 算。尤其但系你话啊，我喺一样嘢冇办法。如果你系咪真系用尽晒所有办法先？如果你唔系用尽所有办法，你就将佢出嚟人道，系好唔人道。 嗱，我个 point 咧， 剥夺人嘅生存权。 唔系，我啱啱就听到你咁讲啦。即系喺冇生命 威胁到市民嘅情况之下咧，我系唔赞成杀嗰啲人。 系唔好话生命威胁啊，死人费事咪受伤啊？ 系受伤，即系生命威胁，即系受伤。嗱，即系譬如佢冲过嚟，有个细路仔，梗系一枪要打死啦。不过嗱，又咁讲，一枪打唔死啲野猪嘅。 啊，知道。 咁啊， 你系好人道嘅，唔系，即系我好简单，好简单啫。如果冇任何其他方法，无计可施。 嗯 ，OK。如果野猪系袭击人， 嗯， 你系可以。即系嗰啲麻醉佢，跟住攞去跳啊 ！OK，OK。如果唔系，唔好，尤其是唔好引爆佢落嚟。OK， 啱，你听我讲埋先。嗱，我就你觉得啱啦。即系我而家啱啱头先同你倾完之后，我个脑又出现咗咩咧？ 啊，即系我服咗。 唔系，即系话市区啊。如果佢落到嚟马路，系市区嘅地方。咁你做乜？我覺得都可以叫做明白啊，即係我都唔贊成殺嘅。但係你話如果你唔好話走上個山嗰度揾佢， 係引佢落嚟，總之仲要有咩唔好引佢落嚟。 嗱，不過又你講我先，我有其他個 point 嘅，因為 嗱你有其他 point 啦，我未講我嘅 point 之前咧，我係可能講，我可能我香港嚟講，開始做呢啲網台節目，識講呢啲野生動物嘅，我諗我算係手屈一指。點解啊？我曾经搞过，唔系搞 动保啊，系咪动保啊？ 啊， 动保 唔系， 知唔知咩叫动保先？ 唔知啊， 动物保护啊嘛。以前系咪你啲网台有讲动保噶？ 我搞过呢类型嘅嘢，即系咧，因为当下长毛啦，梁国先生啦，选咗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嗰时咧，咁咧我就即系有朋友啊，就谂住选佢议员，选边度？选大围，大围咧嗱，吓嘛嗱，我要申报咗利益先。我喺大围咧，就唔系我啦，我屋企人喺大围有一间村屋， 系 咁就系嗰啲一层即一层嘅啫，咁有几亩啦，唔系就呢啲喺农地啦，佢种下树啊，种下山果啊，种下大树菠萝啊，种下蕉啊咁样嘅。 而家仲有， 而家仲有， 嗯， 嗰阵时候咧直， 嗯， 金山郊野公园唔俾喂马骝。就系好啊！长毛啱啱选立法会议嘅时候，选到嗰一年就系金山公园唔俾喂马骝啊！ 等等，问金山郊野公园系咪即系马骝山？系咯，你讲马骝山嗰啲。 我哋住我哋 即系石梨背水。 系啦，我哋住下城，我哋住下城梅水塘附近，叫香粉窑，喺大围嘅。 大围诶，冇听 過。美田， 我美田有听 過。美林村， 美林村 行上去上边就香粉 窑。几耐？行几耐？ 行几分钟嘅咋？ 哦， 一行一个大坑渠就香粉窑啦。我哋就住喺香粉窑 ，OK。 但系你嗰度唔系山嚟嘅，系 山嚟噶。我每次咧都要行上半山就我屋企啦。 大几分钟嘅啫。 十零分钟到啦。 哦 ，OK。 系啦，咁样我哋 即系会啲马骝会去到嘅。 马骝梗会去到啦。 系 ，OK。 佢马骝会点去破坏我哋嘅农作物啊？ 系。 佢会偷我哋啲嘢食。 嗯。 咁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第二样会影响我哋咧，就成个村民啦。 嗯。 就系野猪啦。嗱，当时都已经其实我哋大围嘅村民啊，或者香粉寮嘅村民咧，系有俾野猪袭击嘅。开头都 村唔系野猪定系马骝？ 野猪 偷嘢食系野猪定 偷嘢食就马骝？ 哦 ，OK， 得明。 话啲野猪撞到 撞嗰啲围栏， 撞啲围栏咁样嘅时候，我哋铁丝网围噶嘛。 你等啦，沙田有野猪咩？ 有啊，大围。 点我成嗱，即系我都 我见到啲野猪牛咁大只啊！ 即系我经常去马骝山行山，即系唔好话经常啦，可能一年都去几次啦。咁啊，马骝大把， 系有马骝就未必有野猪噶。 如果讲下我自己先啦，我见野猪就系港岛区，半山豪宅位置， 薄扶林， 唔系已经去到西半山，啱啱薄扶林附近嘅西半山，因为我有时做嘢要周围去噶啦。听啲保安讲都见怪不怪啦。我系去到几，我可能去十次。嗰啲地方咧，超過五次會見到野豬咁滯。 Okay, 如果夜少少去嘅， 差唔多啦， 係咯。 我都成日見到嘅。我哋見到呢啲松鼠啊，得意起上嚟，我見到蛇啦、馬騮啦，咁啊又見到野豬。咁啊，其實黃驚我都見過。OK， 黃驚即係類似鹿 啊。黃驚我都見過 ，OK， 就唔係我見過，我細佬見過。 係 好啦，咁咧我哋有朋友就諗住選區議員。咁咧就諗住選啫，最後冇選到。我哋就諗住。去打呢个动物权益，唔系打动物权益，动物滋扰啊！我哋系希望政府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市民唔好咁，即系我哋村民唔好咁受滋扰，唔受到啲马骝嘅滋扰同埋野猪嘅滋扰。嗱，坦白讲啦，野猪会唔会无缘无故袭击你咧？ 有啲人咁讲，嗱，我话咧，即系有好多讲又系歪理嚟， 嗯， 唔好听。但系你记住我立场，我唔希望射杀咋 ，OK？ 你唔袭击只野猪，撩佢只野猪，野猪唔会袭击你，错。 哇！你呢个论点比较新啲， 错。你一袭击只野猪或者搞只野猪，只野猪会走。戇鳩喎，你真係，咁我搞撚只，一隻隻野豬係豬咩？你搞得你，或者你襲擊得佢，你搞得佢，佢一定係走啊嘛，即係咧。 咪等等， 佢係唔會同你眼柄噶 ，OK？ 佢點樣為之要襲擊你咧？ 嗯， 三個可能性。 嗯， 啊，我做曬功課，你冇啊，冇啊， 我估一個先，我知一個。 因為咩啊？ 個阿媽打住啲仔。 冇錯啦，這個呢樣嘢咧。是 99% 会袭击你。 啊，这个明白啊，跟住嗰两个 我有都解释到点解而家就算带住 BB 都唔袭击你个。 嗯， 共存咗啊。 共存。咁啊，另外两个我估下。 嗯。 怀孕。 唔关事。 唔关事。即公诸法情。 都唔关事，黐线你搞人。你老 味。唉，咁你 搞你得唔得啊？ 开股。 就两个可能。第二，就系、是、你佢觉得你有袭击。你唔系袭击紧佢，佢觉得你会袭击佢。 即系未袭击， 系啦。例如系乜嘢咧？你例如拉住个嗱，我估个差佬系点样俾野猪撞嘅咧？ 系 揸住电筒照只野猪死忍紧。 哦，咁样，即系第二个可能性。 佢就一样嚟，我有机师咁啊，好多啊，大围嘅野猪啦，可能特别有性格噶啦。 嗯， 佢哋会撞人嘅。 嗯， 佢唔系嘅，即系嗱，佢撞人之外，佢仲会撞啲绵羊仔 嗯， 你揸嗰啲摩托车西狗咧， 细嗰啲 啊，佢做一停得个埋嚟撞你噶咯。嗱，好多其实我哋大围有好多咁嘅 case， 系啲撞呢面电单车嘅骑单车嘅人啦，太大架电单车佢唔会撞嘅，咁奇怪喎，专撞呢面羊仔喎，就可能啲灯光闪到佢，但佢又唔会拣架大货车嚟撞嘅。哇！个身形咁样大架， 够爆啊嘛！ 啊，佢见到都话你见到大架，佢唔敢撞你嘅。佢见到你恶过佢系走噶，所以你袭击佢系要走。OK， 好、OK? 啊，呢个第二样，佢就觉得你光啊，佢觉得你唔系袭击佢，系冇袭击佢，而佢惊你袭击佢，就会袭击你先啦。第三，人为财死，就野为自亡啊！ 嗯，即系 点解野猪会落嚟？民居啊， 搵食咯、啊， 搵咩食啊？去边度搵食啊？垃圾桶啊嘛。 嗯， 嗱，我哋喺搵窑咧就好奇怪嘅，我哋冇垃圾池，冇垃圾池嘅，我哋靠几个啲垃圾箱啊，好大个，有四个碌嗰啲咧， 色嗰只， 系啦，有四个碌嗰啲咧，咁 样擒唔到上去嘅应该， 系唔系佢撞冧佢噶？咁、哦、我哋村民咧， 喂，你真系熟噶、哦，真系知噶， 我哋会将啲厨余或者垃圾绑好佢。 嗯， 搵胶袋绑好佢，就抌落啲垃圾箱度，啱啱？ 正常系啊， 系啊 ，OK， 啲野猪就会翻起嗰个垃圾箱啦。而家就话要改良呢一啲，曾经有人话要改良呢啲垃圾箱嘅 ，OK， 咁啲野猪咧就会翻啲垃圾箱或者垃圾桶，去抄嘢食。佢每每去抄就抄咗胶袋，即系我哋厨余一定搵胶袋装住噶啦， 嗯， 系咪啊？绑到死实，胶袋嚟嚟去去就维安袋。 系啊， 一系就橙色嗰只， 嗯， 系咪啊？系咪啊？ 红红地色咯， 系啦，橙红色嗰啲，咁包住嗰啲咁嘅厨余，野猪就喺度食，打开即系撞烂咗个胶袋，整烂咗胶袋，食里边嘅厨余，咁啊证明佢认到个胶袋啦、 嗯。 人买完嘢，拎住嗰个袋系咩袋啊？ 系惠康袋多咯， 又系胶袋， 胶袋系。 佢见到佢误以为系食物啦。 哦， 佢有咩可能袭击你啊？即系佢攞嘢食，自然嘅呢样嘢 ，OK？ 嗯， 咁所以啲人嚟讲，哎呀，佢无啦啦撞我，唔系无啦啦，系啊，你系佢一个有因，一你讲嘅 B B 仔， 嗯， 第二佢惊，等于狗越惊佢咬得越大声， 嗯 ，OK？ 第三就系佢以为你有食物， 系啱啊 ，OK？ 所以咧，你唔所以佢系作佢滋扰你或者袭击你。其实未必真系会撞你噶，可能吓吓你，之余你等你个胶袋啊，嗰啲嘢， 嗯， 或者防一防护自己，咁之如此类嘅啫，啲系来于个动物嘅本能 ，OK， 系啦，咁、 嗯、 如果你又要你话，咁咪即系袭击你，咁会某程度系噶，但个问题上系咪喺只野猪度先？ 唔关事啊， 問題喺廚度啊， 係咯， 係我哋處理垃圾有問題啊。其實係村民處理垃圾有問題。嗱，嗱，當然啦。今日我哋個朋友咧就諗住選區議員嗰個咧，最後都冇選啦，冇選咯，冇選嗰度啦。因為佢，因為我哋提出個方案， 嗯， 佢我哋明知市民係唔接受。我哋就係、是、 出嘅方案，即係關於野豬嘅 野豬同埋馬騮。 嗯， 啊馬騮嗰個唔好講啦，而家唔關呢條事啦。我提嘅野豬咧，就係、是、源頭堵截。 源頭堵截即係截肉咯、啊，唔係殺咗佢。 唔係 源頭，佢本身有嘅點樣？ 只要我哋冇廚餘， 哦， 冇垃圾，佢抄唔到， 係 佢就上翻上山㗎啦。佢點會落嚟啊？佢嚟一次揾唔到，嚟兩次揾唔到，嚟十次揾唔到，揾唔到嗰啲嘢食， 難啲喎、啊，牛哥。 睇你肯唔肯做啦。 即係嗰個區議員嘅意見， 我大家一齊諗嘅。 即係大家一齊諗， 奶嘅我都有份奶嘅。OK， 嗯 ，OK， 你記唔記得我哋七十年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好細個呀， 好細個啦，倒垃圾啊， 系 以前冇咁多垃圾桶啊，冇咁多嗰啲垃圾嗰啲嘢噶嘛，就唔系你唔系话将个sorry 啊，你唔系话将个垃圾袋摆喺门口就系收垃圾噶嘛？以前系咁样噶嘛？ 系啊，应该人 以前系攞落街倒垃圾， 嗯， 一日就两次，以前， 嗯 ，OK， 我哋屋村咧就一次， 嗯， 夜晚八点至九点， 嗯， 啊，我就最简单啦，喺牛头角花园大厦、倒垃圾就八点至九点。就有架垃圾車，咁啊， 即係你要之前拎去啦。 係啦，你會佢會播音樂嘅，播啲聲嘅，倒垃圾啊，或者播一啲音樂嘅，你聽到個音樂咧，家家户户就攞啲垃圾， 嗯， 放喺垃圾車度， 嗯。 但如果係如果我哋用翻以前嗰啲方法係咁，我哋唔會有廚餘喺個市區度嘅喎。 係啊， 唔係冇，等陣 先，係， 我亦都唔使全個大圍去做嘅喎。只是野豬出沒嗰幾條，嗰幾條村去特別處理，其實處理唔係好耐嘅，可能一年到嗰隻野豬，落嚟都冇嘅，佢就拉翻上山嘅啦。 嗯， 係咪先？但係最後嗱，當然啦，因為我哋知道好撚擾民啊咁樣，啲人啲市民制，啲市民懶咗啊， 嗯， 唔肯咁樣做，咁樣最後呢個方法冇咗，跟住我哋又籌唔到錢。 哦， 啊，所以再最後都冇選到。我出去选呢个区议员啦， 明白 啊？本来我就是议员助理嚟，一早系噶啦，啊或者呢个咩竞选主任嚟嘅，我谂赢咗你知， 差少少， 所以我未做过竞选主任嘅，但我有好多呢咁嘅屎桥嘅，咁我哋又砌过呢个动物嘅，咁最后嗱坦白讲，点解啲人唔肯做啦？但你知唔知其实我呢个统计咧，当时十年前十几年前到啦，应该系沙田大围。野豬襲擊人嘅數字非常多，其實只係啲人撞一撞唔講唔報嘅緊咁解嘅咋，成日都有人撞噶，因為其實撞好容易啊。你帶個 B B 又撞，你可能拿住個電筒又撞，你知唔知我老豆老母，即係我老母未死嗰陣，即係嗰十幾年前，我哋都係住喺嗰度，因為空氣好啲啊嘛。我哋養啲狗啊，係傍住我哋老豆老母落街嘅， 嗯。 啊！乐园街，我老豆咁啊，乐园街啦，翻工啦，或者我细佬翻工，咁咧佢成条喺山上边傍住我细佬，落到去下边，我细佬上车啦，或者揸车走啦，咁嗰啲狗先至走啊！即系我哋啲狗系咁样噶，嗰阵时候系保护我哋嘅。咁你谂下，你啲野猪系嗰阵系几恶啊？咁又几恶？ 野猪系惊狗噶系嘛？ 废啊！你只要大佬，你唔好善待佢。我话老师话斋，梗系啦，你得人又喂嘢食。屌你老母嘅，佢而家搞到佢唔驚人啊！最衰系， 咁 佢而家唔驚人啊！以前佢帶住 B B 會襲擊你，搶嘢，而家可能為咗搶嘢就會襲擊你，或者可能佢有個電筒照照佢會襲擊你。咁啊，而家係共存咗，唔會襲擊你嘅。先明白啦？ 明 係啦，好啦，跟住我哋唔搞啊。但係沙田鄉唔可以指名道姓啦。而家就講咁我突然間大圍呢一大地方。野豬突然間，冇曬， 係啊？點解你係啦？啱啊！點解我就話去馬騮山啦？近期 呢啲咪村民嘅智慧咯？ 捉咗嚟。 但系佢嘅智慧咧，就毒死埋我啲狗噶嘛。 哦，即系你肯定系放知道放毒。 喂，我冇咁讲， 即系有毒死埋吓，即 系我啲狗死埋啦。O K， 肯定你真系有死到。 屌你老，你知唔知其实一个几大嘅产业啊？喺大围， 真系啊！即系你话你真系内幕消息喎，我第一次 听。我哋上几个月有个村民， 嗯， 汤野猪比鱼龙猪捉到啊！ 上个月啫， 上几个月啦， 哦，几个月 啊！汤野猪比你鱼龙猪捉到， 咁 佢又话咧系有人送野猪嚟俾佢， 唔系我问， 屌你啦！佢自己搵个报社去报啦，肯定 系即系唔会系毒死噶啦， 梗系啦喂，但系最后 你毒死唔食得噶嘛， 唔食得。但会唔会有人放呢啲嘢落呢？ 唔系，咁你个村民食佢搵咗毒死自己 嘅，嗰个村民就唔会啦。嗰个村民系好明显嘅，自己摆喺捕兽器部啦。 明 啊，佢但系佢唔可以话佢摆喺捕兽器部噶嘛， 即系捉到。 对住鱼龙柱讲，你死紧紧啦。 得， 所以只可以话有人俾肉佢啦，卖俾佢啦，只野猪，唔系嘅野猪。 嘅野猪 系啦，咁样。但系嗰只第一村民就用尽所有方法，去赶住啲野猪， 系真系唔严重。其实 就系搞到我哋就真系。我死晒啲狗啦！我死晒啦啲狗。 几耐之 前？我现最高养七只。 讲唔系讲紧系几耐之前？ 呢五六年咯， 即系五六年。 八年啦，呢五六年冇五六年，八 一几年啊？ 即系长波十几年居立法会议员咋嘛？ 好似系啊。 之后嗰几年之后就冇野猪啦。 得， 冇野猪啦。 得，明白。 就但系我啲狗就死七八八啦。 系 死到今死到上年。 咁应该系。应该是失踪啦，你啲狗应该我估计，定系翻到屋企先死？ 翻屋企先死，好多都系翻屋企先死， 就知道咩事？ 知道咩事啊？ 知道 口到白咯。 喂，咁阿哥，咁你唔好放佢出去咯？你点解开头？ 佢哋保护我哋，俾野猪撞啊嘛，保护我哋屋企人，系咪先？而且我哋中意周围放，我啲村民系中意周围放狗噶嘛， 嗯， 系好啦，冇道德噶嘛，我哋嗰啲。 咁嗰时你几耐翻去一次大 学？我就少啲，我细佬长住嘅。 哦， 啊，我阿爸阿妈咧，因为。阿媽行唔到山啦，唉，太新啦，太弱啦， 住翻出去， 翻牛落个住。 之前咩都有一段时间， 都有一段时间住喺沙田嘅，咁我哋有时都要由沙田同阿媽食饭嘅， 嗯， 啊咁样嘅，咁样，所以我就曾经喺嗰度，我带过晒阿长毛办嘅工作人员去睇过啲马骝嘅问题，同埋野猪嘅问题，我睇过，即系咁啱就呢样嘢， 嗯， 我想特纠正俾啲网友听，喂唔系，佢袭唔袭击你系会袭击你嘅。 嗯， 吓系有机会嘅。 嗯， 而家系共存咗嘅。 系 吓，但系唔系唔话冇机会袭击你。你话袭击多唔多咧？我唔敢讲多，亦都唔敢话少。 嗯， 吓，因为咧有啲人袭击系俾人撞一撞，系唔会报警，唔会嚟医生嘅。好多都系咁样嘅。 嗯， 但系你可唔可以俾一条山路啲野猪咧？唔系啲野猪咧？ 嗯， 嗱，如果你真系解决唔到问题，你嗱，如果你政府嗱，而家政府可以咁高噶，系咪先？啊！而家乜嘢都可以国安法解得掂嘅，喂，你强硬啲啊！要啲村民真系自己抌厨余啊，定时定额啦，一日两次啊，得唔得啊？你我而家唔试下啫，即系而家试过唔得 ，OK？ 你咪佢落嚟，你咪嚼佢咯，唔好忍佢啊！唔好忍佢，忍佢好冚家产，我觉得唔好忍佢，佢落嚟你咪嚼佢咯，你咪要搵班人。长期摆喺度，啊边度有报到有野猪啊，咁你咪嚟报佢咯，系咪先？如果解决唔到，做唔到嘅话，如果做得到，点解唔尝试多啲咧？即系其实唔系相角噶嘛，唔系话佢喺度，你杀死佢噶嘛，系咪先？即系喺外国嘅喺嗱，肯讲啦，我唔同你执唔执住人道人与唔人道嘅问题，外国系唔使谂噶啦， 即系一定唔会杀噶啦， 白紧啊， 白外 澳洲啊。袋鼠为患，澳洲袋鼠袭击人少到唔少，但系都有。 有 点处置袋鼠？猎杀 唔系规定每年，即系有个限，人哋系有个限度。 你咪一入到市区可以猎杀啦。 咪同埋有个限度咯。 入到佢个限度就入到市区。 嗯， 骚扰到人未袭击人就可以猎杀佢。 嗯嗯。 OK， 英国合法化捕杀野猪啊。民主文明大都市，全世界都会咁做，亦都有啲爱护动物嘅人去反对，全世界都有，香港都唔例外。我唔敢讲，我话我爱护动物 ，OK？ 我系认为如果冇办法，你都可以 kill 人道去 kill， 人道去 kill， 你都唔应该搵嘢引佢落嚟， 咁好撲街你引佢落嚟，佢自己落到嚟，你咪撬佢咯。澳洲咁做咯，澳洲入到民居，你咪撬佢咯，系咪先？ 嗯， 系先。而且啊，撬佢就做好就系麻醉针，再加抬翻去自己搞啦，系咪？最好系咁样样啦，咁啊，咁先，咁安乐啲噶嘛，系咪先？系嘛？有冇嘢补充啊？ 基本上我又想知啦。又要讲下啦，你话讲野猪咧，以前香港有野猪队， 系啲好多我都知啦。 几年前就取消咗， 嗯， 咁你可以揾翻啊，即系买下广告帮人， 嗯， 阿梁锦祥神秘之夜， 嗯， 就曾经做过一两集系讲野猪队嘅 ，OK， 点样猎杀啲野猪系原来系好难打嘅，佢话咧揾嗰啲散弹枪咧， 嗯， 打一枪唔死嘅， 梗系唔死啦，俾野猪咁， 通常唔系佢话佢哋嗰啲猎杀。即系队系领攞牌噶嘛，咁佢嗰啲佢通常我哋用散弹枪，系，一枪打唔死。有啲佢又发现啲，如果野猪公咧，发现入边原来散弹枪嘅意思，即系一发就好多粒。 系啊系啊系啊， 十几廿粒都唔死啊！ 几枪落 嘅，即系几枪都唔死。 猪皮厚啊嘛， 啊真系好厚。跟住佢话咧就唔好食嘅，即系如果有啲网友有兴趣咪搵翻啊。 唔系噶，我哋乡下有得食噶，我爸爸食过话几好食。 唔系你要识煮咯，可能好硬 嘅啦。咁我冇理佢啦。 咁咧就如果你听翻咪。听翻已经离开咗香港嘅台长， okay， 嘅 神秘之夜仲有冇啊？我都好 唔知，我都唔知，我唔捻嚟，我唔听。 我想帮睇下先，佢就系有讲， 有机会再讲咯，讲下啦。好啦，野猪我就先打住啦。 嗯， 开头到而家，我就将呢一段放喺 YouTube 度，希望网友点赞。 哇，廿六分 钟。Follow， 廿六分钟， 系啊 ，follow。其实我下次冇咁长噶啦。OK，follow。 嗯， 今日咧，你哋 follow 咧，我哋先至喺排咪排得高啲，吸引多啲人睇或者听啊！亦都如果我哋嘅粉丝即系粉丝客啦，多过一千，我哋可以做直播。咁啊，呢啲啊都系传教网友帮手啦。 直播就难噶啦， 我会做下嘅。啊，我会做下嘅，乜嘢做下啦？突发事件咪做下咯，系嘛？ 嗯， 好啦，咁之后就此打住啦。OK， 嗯， 好，咁啊，梗系讲翻。咁就讲返我哋今日嘅主题啦。 战男主题。 啊，战男主题。喂，呢今时今日有乜办法唔讲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哎呀我啫，係咪先？咦，话哎呀我啦，即係谭咏麟事件啦。 今日係11月30号出街囉。 嗱， 发生咗都几热嘅，其实。 几热啦，因为真係，所以我可以买到可以做两集。今集就讲下我点睇呢一单嘢啊？嗱，我冇睇得你哋咁负面啫，话先你听下。嗱，因为啱啱讲开始啦，我申报嚟嘅先，我偶像张国荣， 诶，我都系、哦， 而家可能有机会唔系啦， 即系可能变咗谭咏 麟。系啊，谭咏麟嘅轮到，我迟咗好多，我迟过其他人30-40年，即系我记得我以前20-零岁嗰时候咧，咁啲人就中意谭咏麟多啲，好多过张国荣噶嘛嗰时候。 嗰阵时系佢即系84到 爱爱在深州爱的根源啊嘛， 系 啊嗰阵时嗰阵时候噶嘛，嗰阵我冇中意佢啊，我都中意恋爱交叉噶嘛，我哋嗰阵时中意啊 咩 Monica， 即系 Monica 之前恋爱交叉噶嘛，啊咁我中意嗰阵时我嗰阵已经中意张国荣啊曾经啊咁啊咁啊我系迟咗人30年啦讲真，而家先中意啊谭咏麟， 系喂你唔掂，人哋个个好憎佢， 我屌你喂喂。 佢衰咗喎， 赞佢执喂，佢你以为佢食 fans 粉食 fans 咩？屌你老母，佢俾 fans 食系嘛？ 系应该 系。喂，大佬你坦白讲， 其实我啲角度真系同其他人都唔同。 我啲真系唔同。 你讲啊，你先。 一样嘢，喂，嗱，首先你唔好同我冇讲乜啲咩道德乜捻嘢。喂，谭咏麟一向都食 fans 噶啦，佢而家个太太， 你会唔会俾人哋？告你啊！你咁样讲， 佢而家个太太都 fans 嚟噶， 知 唔知啊？以前佢第一任嘅太太就叫莎莉， 即系哦，依个系哦 ，OK， 啊 OK， 就已经 消息来源都系老萧系咪？ 啊，系啦，系啦，系啦，诶，我赖佢，其实全世界都知啦，佢可以跟住归依我法啊嘛。 哦，咁啊，依个唔知啦，咁讲 ，OK， 自然正院啊嘛 ，OK， 吓，咁跟住咧就佢认到呢一个新个朋友生咗个仔嘅女 fans， 嗯。 就一齐啦， 嗯， 咁坦白讲，喂，其实有乜所谓先？ 嗯， 即系坦白讲，佢系咪强人咧？唔系、哦，佢咪吴亦凡咧？又唔系、哦，系咪先？佢只系借助自己嘅知名度去食女啫。 咁其实我觉得， 即系其实即系嚟讲， 即係我哋唔得嘅。如果我可以借助我知名度食女，我都食㗎喎。我係冇㗎喎。但坦白講，我身邊我有朋友係成功用佢自己嘅知名度食女㗎喎。 哦，咁樣 社運大把。 社運圈喔咁。 社運大把。喂、哎、真坦白講又唔諗白啦。咁嗰陣我諗冇得賤嘅，係咪先啦。我識啲朋友啦。 識啲朋友。 朋友 出名㗎喎。 都唔出名嘅，總之就嗌得出佢嘅名啦。 係咪做過區議員 㗎？唔會啦，我唔講啦，我就講到呢度嘅。 OK,OK,OK。 咁呢就有啲人識下啦咁樣。咁梗係搞社會運動啦，咁梗有啲學生妹啊大學生嗰啲。你啲大學有啲大學生㗎啦。係咪先。社會主義。 熟 啦。社會主義仲係啱啱初出茅廬社會主義。哇咁大家同一理念。 嗯。 哇吳家仔咪俾啲吳家仔食唔少。 其實你情我願嘅。 係 一杯水主義嘛。 係囉其實你情我願其實我覺得。阿倫呢單嘢咪係又係同嗰個菲律賓你情我願。佢坦白講 嗱我有 你要一個71歲嘅男人去認識一個女仔喂如果即係如果唔係而家你情我願就咁簡單點、啊、會有一個廿零歲搞一個71歲除非俾錢。 係、哎、呀我同你個 point 一樣。 OK? 係。 佢唔俾錢嘅佢某程度就係食佢自己嘅知名度啦。 嗯 啊食佢自己嘅 image 啦。 嗯。 坦白讲喎嗱我调返转嚟讲啊如果有一日我有好有嘅知名度咁有条女投怀送抱。 嗯。 啊我 say no。我 say no、嗯。你唔屌柒我。你唔屌柒我。个问题上系咩啫就食女都揀啲靓啲食啊。 嗰个睇唔到张相啊！ 睇唔到张相啫， 睇得到下半局咯。 你又见到佢块面都几捻胀大啦，个块面咁捻肿大。 嗱， 咁屌你坦白讲，喂唔使钱啫，唔使钱都唔食啦，系咪啊？ 错晒，每个人审美眼光唔同嘅啦，同埋咧，佢叻系叻在细自己四轮啊， 系啊， 48年啊，据闻。你一个男人，唔系唔使钱， 我而家我都食紧23岁 嘅啦。 唔系，我而家俾我食23岁啦。 你俾钱啊嘛， 我71岁，我都食23岁嘅。 你俾钱， 我系唔系呢啲咪专一长情咯？ 等等先，而家讲系你俾钱食23岁、嗯，你一定系俾钱噶啦。 系啊， 依个女 fans， 唔系我唔排除我将来有女 fans 噶。 嗱， 但系而家我谂住搞 YouTube 屌你咯，咩将来？喂，依个好啊，好啦，我呢个好啦，红嘅几好嘅。 但系你话啊，依单嘢我唔觉得佢系金钱交易喎。如果睇睇下，可能我咧，我估过可能系话啲女 fans 边会识佢，可能系俾钱有中间人嗰种。但系而家睇睇下，睇到佢个女主角个样， 嗯， 我就知道。 唔系睇到个样，睇到佢 嗰个即系遮住咗嗰块面，嗰度同个嘴睇到。 个嘴。 咁我就觉得应该唔系援交嚟嘅，即系应该系唔系金钱交易。 即系如果俾钱就唔会拣呢啲咁样。 系肯定系。咁所以我觉得佢犀利。嗯、即系我改观咗少少啊！ 佢凭实力屌閪，即系关你乜事咧？ 系啊， 关你乜事咧？啱唔啱讲？系咪先？即系佢比张高丽更加好啊！佢比只领导人更加好啦，系咪先？但系喂，你都唔关个领导人事噶。我又成日觉得有机会我哋试下讲下领导人啦。喂、 嗯， 领导人系啊，又系俾女食嘅其实。 嗯 啊，不过个领导人讲太多大话。嗱、啊，坦白讲，你话阿查皮伦。有冇讲大话氹阿閪屌呢冇我唔信嘅。咁、 嗯、 哎呀你都好正啊嗱我哋梗一定有啲方法去引导佢引嗰条女上房㗎嘛。一个 fans 冇理由无啦啦。阿查皮伦我上你屋企度我上你间酒店同你博嘢有冇唔会咁样讲㗎嘛。咁、 嗯、 你肯定有啲阿片片。不如上嚟睇下听下音乐啊。嗯、一日上嚟饮埋红酒啊！ 话你用惯咗， 喂，咪但屌你老母，做戏都有啦。但如果你咁，如果用呢啲方法，系咪代表有问题先？ 其实我觉得 有问题。 嗱、啊，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我讲几个人，啲、嗯、人又好怪嘅。 嗯， 李云迪俾钱买性服务、嗯、又唔啱， 唔捻得。 不过政府话唔得啫，网民撑李云迪嘅。 OK。 咁人哋而家靠自己沟女，虽然话细48年，其实都系沟女啊。 你情我愿啦、 啊。其实点解啲人话要系 税？我识唔少professor 沟同佢个学生一齐啊，即系有性行为添啦，吓、 嗯。 我识唔少啊、 嗯， 因为你知道我识埋嗰啲咧，嗰啲只系讲同一理念嗰啲咧， 即係死撚緊㗎嘛嗰啲。啊你用 Professor, 哇你真係偶像嚟啦。死撚緊㗎呢女死撚緊㗎。 即係講師。 啊講師咁咪大咁實 實。即係高等學院嘅講師。你知道你喂唔好亂咁講喎。 好撚多。 Oh, okay. 喂有一個就結婚添。 喺个阵结咗婚， 结咗婚先，我出名， 唔开得名， 唔记得咗咩名，我唔开得名， 哦 okay、 但系开得名我都唔好， 唔紧要。 啊，佢就同佢个学生等等等等啦， 嗯嗯 都有啦。喂、 嗯， 其实啦，即系我哋做人唔好咁保守，即系我哋又唔应该将佢嗰人嘅立场，佢、嗯、立场，哇、啊，你系黄，你系蓝丝，我就屌你咯，咩？我要搞死你。咁於你憑實力食女嘅都係你唔啱咪咁樣嘅，其實某程度唔係戰艦嚟㗎你哋，你唔應該聽呢個節目㗎喎。 唔係我覺得佢真係溝女囉叫 做。係囉溝到喎。 係囉。 你呃到添嘛，神你呃。 即係啲人話佢個問題呀，即係話佢呢、嗯、因為嗰個女主角有男朋友。 嗯 咁咧就即系个男朋友被绿帽啦，咁啊所以个男朋友出嚟反击啫。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冇乜问题嘅，大把人都 吓咪咁样样噶啦， 系咯。 我坦白讲啦，我自己都摆都唔俾唔少绿帽人戴噶啦， 即系人妻， 人妻噶咯，我都唔少噶。咁系咪我系男命龙，我系应该俾人五条发先？但系问题系一样噶啦，系国法不容许。 喂，但系 嗱、啊，你记住呢啲咁嘅失德艺人，屌你老尾！琴七打八得一上二， 佢冇犯法喎，喺佢系失德艺人啫嘛，最大 失德咯， 失德啫，佢唔会俾人哋拉去判行政 拘留十日噶，失德又错，唔听我讲过噶、 嗯， 失德嘅话，你系思想有问题啊，你明唔明？ 仲衰， 你思想有问题要点样啊？ 思想改造， 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啊！喂，呢、這个万能 key 嚟噶，阿爷嘅万能 key 嚟嘅，佢要拉你系用呢啲方法噶嘛？佢要拉啊领导人，又系呢个方法噶嘛？你明唔明啊？你思想有问题， 依单嘢佢拉唔到系嘛？佢拉到李云迪就拉唔到啊，坦白系嘛？佢最多系即系将佢冇得捞咁。 佢失德系人，梗有办法要思想。要思想教育啦， 最多封杀啫， 封杀咪喂佢有一样有权， 最多下架咯， 一样有权思想教育， 咁样 思想教育百搭噶，明唔明白？即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喺中国呢个地方， 系 你就应该一夫一妻啊，唔好谂埋其他嘢，就好似我哋毛泽东主席咁啊，每次扣一件掟一件，扣一件。第一件 实际都唔系嘅，咁表面 系咁公开系啊嘛， 公开系 系咯，咁咪啱咯。谭咏麟本来受得好噶，扣一件，咁嗰件归依啦，咪认一件咯，系咪先？ 嗯， 啊咁啊，够几好。喺突然间俾人公开咗，咁样死啫嘛。喺大陆，佢可能真系有问题，但喺香港咧，我就觉得喺香港一个思想开明， 我就觉得嗱系啦 地方， 我就觉得 我哋就唔好大陆咁样嘅，系咪先？即系嗰个伤心牛肉面。咁你伤心啫， 系 我哋开心啊嘛，系咪先？啊， 同埋我觉得会唔会一个局咧？即系嗰 pair 情侣想爆红，谂个计埋阿坦白生借佢条名， 黄脚鸡 又唔算黄脚鸡，不过就咁样爆出嚟，咁佢而家咪伤心牛肉面劲红个点击啦。 系啊，我睇过 啱，可唔可以咁？ 我栽咗个阿伤心牛肉面个两个微博。 即系我可唔可以咁讲？ 我睇到啦。 即系如果以阴谋嗱，佢就唔系捉黄嘅鸡就会勒索啊犯法啦，问你攞钱就犯法。 佢话明唔需要公关啦， 唔系 你知咩叫唔需要公关啊？ 即系唔需要俾钱， 唔需要你有人同我做中间人啊。 吓， 即系佢唔需要钱嘅，佢某程度 佢想红啫嘛，红就系钱咯。 但系有一样嘢我哋又唔知嘅， 嗯， 佢突然间系删晒佢所有相嘅，留翻一张就含卵嗰张，即系背住后边啊，条女系 含卵咩？ 嗰幅相系含紧卵噶。 唔系啊嘛，我唔知道、啊、真系 背住你后边嗰幅都系含紧卵噶。 咁边个影？边个再揸机先？ 嗰、那个依家喺度视频啦，条女开住嘅， 唔系啩？ 喺视频贴出嚟啦， 即系佢又开住部离远有部嘢影紧，跟住喺 佢部手机。 肯定、啊、我以为系我以为 我一阵间俾你，唔使讲一阵俾你。 嗱，我以我恩仔角度， 我买一部 iPad 攞，屌你老。 唔系我恩仔角度就系、是、应该系。阿坦白着紧鞋，个女仔喺张床瞓紧，影个背影系咪啊？ 唔系啊， 唔系我冇你谂得咁污秽哦、 啊。你个你老味污秽，你老母嚟就知，你真系谂住觉得污秽。 系、哎、喎，系喎、啊， 呢幅鞋含紧卵噶，系睇到嘛？ 咁个揸机个角度嗱，会唔会三个人？ 明显就放低咗部机。 咁嗱，咁我就怀疑，更加怀疑系呢对情侣伤心牛肉面同佢女朋友做佢啊坦白系一个局嚟嘅。 嗯， 即系我有少少咁嘅怀疑。 咁又点咧？嗯 ，OK， 咁又点咧？ 咁就系咪要？ 咁都冇问题，冇喂。咁你只系怪你自己戆鸠，或者话喂，你上得山多终遇虎。你食粉，你食米粉唔系第一次噶啦。屌你谂，71岁你先至当第一次粉一抵啊！71岁 系 啊，几廿年屌你有先第一次。第二你咪俾次教训咯，下次食少啲咯，你食个第二样咯，下次俾钱咯， 俾钱就死啊！俾钱就李云迪啊，坐监 哦， 牛哥， 大佬，我哋阿伦伯就下个礼拜我仲会再讲嘅，就系讲佢经营嘅卡拉 OK， 因为我听嗰啲人讲都全部都系 听人讲， 啊，听人讲呢个讲到不准不实， 有冇九成以上嘅可确信 咧？冇你咯，后屘我咧完全来自 系听人嚟讲， 完全来自前节目主持人嘅 ，OK， 节目主持人 系佢讲咩，我话翻俾你听。啊咁啊！前两个又系佢讲最好，第二个系我啦。 咁佢系私人同你讲，定系节目有？ 佢都公开讲过，而且私人我哋亦都知。咁啊，下翻下个礼拜，我又讲下佢间卡拉 OK 啊，吓唔讲唔得噶，讲呢样嘢。咁今日阿老萧都有讲啦，不过 即系轮白开嘅卡拉 OK。 吓，开卡拉 OK 嘛。 哇！我真系要睇喎， 听下啦咁啊。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倾啦，好唔好？ 好， 拜拜。 好，拜拜。